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5%。那今天呢北京地区受到地面的弱气压场控制，午后的偏南风比较大，可能会受污染物区域的这个传输影响，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4级左右。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解答。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二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行了。好的，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第一条信息。杭州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协调小组呢近日下发这个通知啊，说要求呢自2018年的4月4号起，杭州市的区域范围之内符合条件的新申领预售许可证的这种商品的住房项目呢，应该采取公证机构主持摇号的方式来开展销售工作。那通知也明确说，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呢应该在申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制定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的一个销售方案，一次性的来公开销售当期的这个准售的一些房源，意向客户登记数量超过准售房源数量的这样的这种商品房的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联系公证机构，采取公证摇号的方式来产生选房的家庭和选房的这种序列号，按序来进行售房。 已经有啊，就是开发商自行去摇号的。为什么要摇号呢？可能他就卖30套房，但是呢有100个人想买这30套房，那就开始摇号了嘛。那之前呢有些开发商呢用各种苛刻的手段或者条件去约制这个购房人，就比如说